也把它作为这一期岁月如歌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祝您春节快乐。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忆，为寂寞挥挥手，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总有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个宇宙，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97.4。 你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春节长假结束，即将回到工作岗位上，但是有不少人觉得长假过后仿佛得了怪病，出现各种生理或心理不适，这就是所谓的春节综合征。症状一，肠胃不适容易积食，可以选择养胃促消化的食物。每天早晨空腹一杯温开水，促进新陈代谢。节日里油脂摄入过多，如果消化不良，就会使毒素停留在肠道被重复吸收，给健康造成巨大伤害。我们可以在节后选择一些养胃促消化的食物。症状二，睡眠混乱，精神萎靡。专家建议参考睡眠健康新起点的原则，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调整睡眠习惯，缓解睡眠混乱和疲劳。症状三，腰酸背痛，浑身不适。专家提示尽快按照原来正常的上班节奏来安排作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经络气血运行恢复的时间节点，此时要保证充分的休息，让各系统能够恢复正常运行的节奏，腰酸背痛浑身不适的症状就可以很快缓解了。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七七五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典的老歌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正如真挚的情感会跨越时空，永驻有情人的心间。继续来听一首《真爱》，这一期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相对恋人相爱，幸福是应该不会是当然，只怪我们都太贪玩。思念像云朵般柔软，而你轻轻摊在我胸怀，我像是任性走失的小孩，紧紧抱着孤单。曾经明白，也都曾经遗憾，错过了爱就难以重来。不要害怕去坦白，怕容易被命中坏。忘了该与不该，到哪里找回真爱，找回所有遗憾，爱的真相就能够解开。多给我一些片段，拼凑未知的 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一定要幸福，你吃过太多苦，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一定要幸福，曾绕过太多弯路，到此刻终于结束。

慢慢起来。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 来自上海的雨果乐队，一首非常好听的《春晓》。除了他们擅长的英伦摇滚之外呢，也加入了中国风的元素，同时灵感来自于南宋诗人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讲述了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啊。春天当然是迷人的，莺飞草长，象征复苏和希望。下面这首歌也很文艺，很清新，很有活力啊。这支乐团叫做轻松丸，他们一口气把四个季节的好心情都唱进了歌曲当中。来听轻松丸乐团的《春夏秋冬》。 最后一片雪融化了， 开门看发芽青春，听一听希望新生，数路过的永恒，这是多么富有清新春意的歌词啊！这是袁泉2008年的青春。去年的我的前半生呢，让扮演唐晶的袁泉又获得了很高的人气，而十年前的他则是要想在歌坛有一番作为的歌手袁泉，他也在那一年获得了中国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提名啊。听到这些关于春天的歌，来感受即将到来的盎然春意。春天最美的景色就是春花烂漫呢、啊、SHE 花都开好了。 如果没遇上那么多春晚，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 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哦、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花就能够怒放、哦、颜色眼了

明天本市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与今天相差不大，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入夜后气温下降较快，早晚气温较为寒冷，外出还要注意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九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春节假期，大批市民游客涌向北京市属各大公园游玩，祈福、花展、庙会、滑雪等丰富的游园活动受到游客喜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大年初四，北京市属公园游客量达到46.6万人次，其中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列前三，同比去年均有所增长。受温室花展带动，北京植物园游客量增长最多，达到78%，300多个兰花精品受到游客的热捧，赏花游客络绎不绝。春节期间，在北京园林博物馆，游客在欣赏园林景观的同时，还能欣赏传统戏曲表演。在馆内搭建的戏台上，精彩的京剧和昆曲表演获得观众阵阵叫好。在北京陶然亭公园，滑雪、雪上飞碟、雪上小坦克等雪上游玩活动及该园引进的南极小企鹅受到孩子们的喜爱，雪场上热闹非凡。此外，颐和园的精品梅花展、中山公园的迎春花卉展、北京动物园的生肖文化活动等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观看和参与。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到23点春节特别节目。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处处是战场。

去的这个冬天，很多地区都下了大雪，可是北京在东阳碧空的晴朗天色当中呢，缺席了雪景。也希望能够多几场春雪，瑞雪兆丰年嘛。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融雪之前》，收录在2009年的《春日光》专辑里。下面这首歌唱出了春天的那一抹绿色，同时又有些伤感的小情绪。2006年袁若兰《爱乘以无限大》专辑当中的《绿袖子》，三拍子的律动就像是挥舞衣袖在空中摇摆的样子。而为了搭配歌名，前奏也特别用到了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的经典旋律。 你送的鸢尾花早已经枯了，你教的那首歌我学会弹了，风把旋律吹乱了，心又随风飞走了，我的手指弹着弹着想起你了，习惯在你手心练习那首歌，习惯由你指尖轻轻跟着和歌，你不再有你了，你还在回忆住着，越想忘了越会记得有你多快乐，挥别春天的绿袖子，秋天开始爱成飘落的叶子，你的左手有我许多没写完的字，冬草的绿袖子是我一只钥匙锁着想你的住址，我会记得曾经有你爱我一次， 蓝色花布上，趁前。 程璧的一首歌叫《春分的夜》，收录在2015年《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专辑里，有着春天和思乡的心情，好美的风景让我回想起家乡的感觉，仿佛闻到春天的气息在这春分的夜里。而今年也就是2018年的春分，距离现在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些有关春天的迷人的歌，今天也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调整好自己，精神百倍的迎接明天。最后送给大家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中国榜当然是全年无休，明天依然有好听的歌曲和你分享。我是麒麟，谢谢，再见。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